大家好，我是章子怡。鲜炖燕窝，更多人吃小鲜炖，每周冷鲜配送，营养又好吃。 小鲜炖鲜炖燕窝连续四年全国销量领先，上天猫京东搜索小鲜炖，仙女的仙哦。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现在是晚上十点，你正在收听的是974 Live Show， 我是 Tanya 蔡健雅。 寂寞的夜晚需要些陪伴，打开了 Radio 当作晚餐，无线电波里音乐好精彩，一扫我无趣日常的暗淡，耳朵里流动着即兴的花彩，笔记则话说这是真正的 life， 睡前的时间被音乐安排，宅家也不忘开着 party 的节拍。 FM 974 北京音乐广播， 974 Live Show，974Live Show， 周末晚上十点钟。 周日晚上10:02，欢迎各位光临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974 Live Show。各位好，我是今天迎接新朋友的泽华。今天请来的这位嘉宾呢，刚刚带来了个人的全新唱作专辑，是一件开心的事情。然后现在我们听到这首歌曲，也是这张专辑当中的《又到了星期天》。恰巧星期天，欢迎我们今天的嘉宾万玲玲。哎，这是广播要跟大家打招呼的。 哦，大家好，我的名字叫 对不起 对不起对不起，大家好，我是万玲玲。 哎，在看我们直播已经一开始在说，哎，万岁在哪儿，终于出现了哈，发的新专辑叫做离表世界。我先问一下，星期天这个事情对于你而言，它是一件开心的事情还是一个复杂的一个感觉？ 对我而言就是很普通的一天。 很普通的一天。 对，因为我 上学的时候，我们会觉得星期天比较复杂，因为第二天又要上学。 对，在上学的时候对我来讲就是个很痛苦的一天。 然后现在作为无业游民， 作为无业游民没有了，我是做音乐的好不好？ OK， 那做音乐人呢就没有这个每星期几的概念了，是吧？ 其实不太有。对，因为我就时间比较自由的话就还好了，就不像以前每到周一就一定要去就上学或者是上班之类的。 那既然是很普通的一天，为什么会有一首歌曲又到了星期天？ 这首歌是我专辑里面，就是因为我的专辑是离表世界嘛， 是 说吧，这专辑离表世界的意思是分成了里世界和表世界。星期天这首歌是在中间地带的一首歌，它是我从我的里世界走出去看到表世界的一个现象写下来的这首歌。 那星期天这个事情是你在写那天的时候恰好那天是个星期天，然后所以有这么一首歌曲？ 不太是。 那为什么会为星期天量身打造呢？ 就是想，就是写的时候就是想到了这个， 然后也没有特别的一个想法说这个星期天又怎么样，或者它在你的世界当中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 对，没有，只是我走出去之后看到外面的现象，就周末的样子，大家会非常的想要珍惜这个时光，但其实好像也没有。 星期天是这样的， 对， 因为上班族这一天呢也是心情比较复杂的一天，既很享受同时又不舍。 对，就是表达这个很享受，但是时间还是在一分一秒的流逝。 我们两个小时过程当中慢慢的跟大家畅聊这张专辑，然后以及坐在旁边有一位一直没有说话的嘉宾，这位嘉宾呢之前是我们的网友，今天终于坐到了直播间当中。 Hello， 大家好，我是万玲玲的制作人李若天。 之前在看节目互动的时候，跟现在坐在直播间当中以这个主角的身份跟大家见面，感觉有不一样吗？ 感觉仿佛穿越了一样吧。 够老派的一个说法，嗯、穿越了一 样，穿越了一样。哎，之前是在小屏幕上看，哎、今天终于看真人了。哎、嗯， 然后呢， 就感觉仿佛穿越到了现在。 不礼貌，现实不礼貌性的说一下，现实这个本人真帅吗？ 太帅了， 主持人也是够了。来吧，我们还是继续跟大家畅聊。然后，请问这张专辑当中，先跟大家唱第一首歌曲的话，万玲玲会选择哪一首？ 我会选择你现在正在放的这一首， 里和表中间的这首歌曲。 对，它是一个中间地带。 这首歌曲在你的七首歌曲当中，它的创作大概是第几首？你还记得吗？ 排序的话，它应该是第四首。 第四首， 对， 所以也是一个中间的一个地方。 可以这么说吧。 嗯，好，接下来我们的现场演唱就正式的开始。哎，你现场演唱第一首歌曲之前会紧张吗？ 还好吧，因为其实这首歌有一点，因为它很难进。 我们听起来非常的放松和舒服，对于演唱者而言，它是有一点难度的，从演唱上。那我还挺期待，如果进不去的话，会是一个什么感觉？ 你怎么这样？ 来锁定我们的视频直播哈，三个平台都可以看到：抖音搜索北京音乐广播，新浪微博搜索 DJ 泽华，光泽的泽，中华的华。另外，听听 FM 聊天室当中也可以一边看直播一边互动。以下现场带来的第一首歌曲，又到了星期天。 又到了星期天。虽然是下雨天，路上人多了些，面对面肩并肩，奇怪了星期天，还有人低着头，怕谁撞见，多半忘在房间，描眉画眼。挤人的地铁，下一站那条街，一首歌十几遍，还是听红了眼。约好的星期天，却看着你皱眉了一整天，怎么到星期天 是下雨天，路上人多了些，面对面肩并肩，奇怪了星期天还有人急着走，抢在最前，周末的不眠夜即将熄灭。 太好听了吧，第一首歌曲刚才说对于你演唱有点难度，特别是不好进去的话，我开始还想是有多不好进，结果真的是你一唱以后发现真的很不好进。哎，我们看一下在聊天室特梅普说，要不是有视频我会认为放的是录音。洛凡依晨说，真的好听，哎，有 one take 的潜质，而且开嗓的声线加上歌曲的风格非常抓我的，瞬间有一种圈粉的感觉。然后补了一句，真的是好 vocal 啊，一开始就唱这么慵懒的音乐，我觉得是有难度的，因为人会紧呐。但是你刚才完全没有感受到你的一个紧的一个状态，你唱起歌来是一个完全放松的一个感觉吗？ 嗯，可能吧，习惯了。嗯， 又到了星期天，这首歌曲是万玲玲自己创作的， 对，是。 前面加了一段的那个采样是什么样的声音啊？ 就是像李老师讲一讲。 其实就是一个国外咖啡厅的一个 ambience 吧，对 对，一个环境，在餐厅的那种声音。你在细品是吗？ 一个嘈杂的，很有一种不让吃的一个感觉的， 对对， 所以它符合星期天的这样的一个概念。 对， 通常如果大家第二天没事的话，会选择睡到自然醒， 对， 然后再去吃一个早午餐， 是， 然后会选择咖啡店， 对， 所以顺理成章想到这样的一个 前奏。是的，是的，对，嗯，其实这首歌，也这首歌的制作人是老狗简老师嘛， 对， 啊，他在做这首歌的时候，其实。就是有了这么一个设计，因为他看过万玲玲写的这个歌词呢，写的星期天嘛，啊，然后他就有了这样的一个想法， 嗯， 就是其实也是希望大家听到的时候有一种放松的 relax 的这种感觉， 超有 啊，对，所以希望大家能够喜欢哈。 哎，那请问你在写这首歌曲的时候就是这样的一个想法吗？编曲上？你是用吉他写的还是？ 吉他，但是这个环境音我没有放在开头，是劳国贤老师他设计放在开头和结尾的，我放在最中间。我放在 说这个 Bossa Nova 慵懒的这样调调感觉的， 最开始弹的时候其实有一点 Bossa Nova。 对，刚一开始，其实我们是在最初有 demo 的时候，我们就一直在沟通， 嗯， 每一首歌其实都是这样的， 是 对。那么到这首歌的时候，其实我们也有沟通，就是说希望它呈现一种 Bossa Nova 的感觉， 嗯， 但是又不是那种传统的 Bossa Nova， 嗯， 你能感觉到哈，传统的那种 Bossa Nova 都是用的，比如说原声鼓啊，但这首歌听起来又比较现代一点， 哎， 比较都市一些， 对， 不像传统的 jazz 的那种 bossa nova， 它有一种慵懒的 R&B 的一个味道在里面， 哎，对对对对对， 它融合 了很 多，一点点，对， 让人觉得很现代的感觉， 是 是， 慵懒的唱腔我觉得不好拿捏，哎， 是吗？对我来讲还好， 你那个是吗？真的会让人觉得， 没有，对不起， 又羡慕又生气， 对不起，对不起， 所以你在演唱这个事情上是一直都很好的哈， 在这种歌上。我觉得我还行。 嗯，唱歌这个事儿是你从小就很擅长的吗？ 比较喜欢，所以喜欢，对，就比较喜欢唱歌，所以喜欢钻研。 但是你大学虽然学的跟音乐这个事情没有关系的一个专业， 对，是。 那会儿为什么不选择一个学音乐、学演唱啊、声歌系啊什么的？ 没有，因为那是艺术生，就是你得有提前要做很多的，从小到大要一直学音乐才可以吧？好像。 哦，所以你那会儿也并不确定自己是不是要做歌手这个事儿。 对，是。 那你什么时候开始确定了？ 大学以后，大学毕业之后。 大学毕业之后，按照现在的这个节奏感，已经算是年纪比较大的一个状态了。 对。 因为很多人在高中毕业以后就已经开始在参加节目啊，或者通过各样方式来露脸。你那会儿怎么样决定我要做歌手了？ 在大学期间本来。因为我们学校是有录音专业的， 是， 我有的时候也会去听一下他们的课， 然后我们也是有这些录音课的，所以说我也自己对这方面比较感兴趣嘛， 嗯， 所以就自己在家里买了设备，自己会自己录音啊，自己写歌啊，创作，然后就发到网上，然后收获了一些人的喜欢， 嗯， 然后慢慢的就给了我一些鼓励，就打算走这条路。 等于是你自己坚定了可以做这件事儿的。 对，算是。 嗯，也就是说你做创作这个事情是从大学的时候才开始的。 创作其实从很小就开始了，但是正常创作就 很小到听听说多小。 正式创作。 对，正式 创作那就得是从。 等一下先说非正式的，是怎么个非正式？ 非正式就是嗯，比如上小学学那种儿童的那种诗 啊。 然后我当时会弹那个电子琴嘛，我学过半年的电子琴。 你真假的，你说床前明月光你就弹电子琴去？ 不是床前明月光，是那种就比如说如果我飞上天我要把金光都踩遍、 哦、 就这种诗，儿童的那种现代诗。 然后你就会， 我就会想要给他谱曲。 小学啊？ 啊， 哇，那真的是这算是很早的吧。 对， 作为制作人的李老师， 对，我觉得他是很早就有这个 意识，至少 意识就是说、啊、我看到一个很美的句子，哎，我想用音乐来表达，我想用音符的这种去表达他的这个情感， 对， 而不单纯是从文字上，我觉得这可能是一个天赋。 嗯， 对， 因为有些小孩他可能会喜欢唱的，他会可以用自己唱的方式给唱出来。 对，没错，是， 但是他还是用去弹， 对， 去演，他等于是再创作了一下那个时候。 对， 嗯，当时你有表演过吗？ 嗯，在我家里人面前表演过。 那也是勇敢的事儿啊，小的时候小孩很多人在家人面前也不敢表演的，那家人会觉得你唱歌好听吗？ 家人他们就觉得我很喜欢这个事儿，因为我家人不太懂好听不好听，我觉得他们对 他感受到的好听跟不好听是能感受到， 他们能感受到我对这个事情的喜欢和热爱。 但是因为自己的女儿怎么样都觉得好听， 可能吧，对，是可能，对。 所以你看我们这段聊的好像是偏离这首歌曲，但其实不是，因为张专辑叫做李表世界，然后前面也要说好像是一个哲学之夜，也还没有哈，所谓的李就是你自己身上发生的一些事情， 对，和我有关的一切。 嗯，又到星期天是唯一把他们做区分开的一首歌曲，中间地带的。 是的。 那请问在这首歌曲之后我们先去李世界呢，还是先去表世界？ 我觉得我们先去表世界吧。 好，先去表世界。 对。 嗯，表世界会跟大家分享什么歌？ 真的开心吗这首歌？ 哇哦，这个题挺好的，这是你自己的想法吗？ 对， 真的开心吗？ 对，真的开心吗？ 请问万玲玲在自己的成长过程当中经常会问自己这个问题吗？ 嗯，没有吧。 这首歌其实讲的还是一个比较表世界里面问人类真的开心吗。 对啊，有些人就是在不断的去问自己真的开心吗，在不同阶段的时候。 如果这么说的话确实我也会。 那你开心的时候多吗？ 嗯， 好，知道了。 挺多的呀。 大大大的呱呱呱说现在是直播嘛？对的，我们现在是在现场直播啊，然后我们的现场演唱也都是在直播间当中的现场演唱。然后米娅说有没有回放，我们才刚开始直播，然后回放是会有的，所以在我们节目结束之后然后都可以看到网上的回放。接下来我们就进入到万玲玲的表世界，这首歌曲叫真的开心吗？大家可以一边听的时候然后一边自己想一想这个问题哈，也欢迎各位在各个平台上告诉我们你的答案，就这个当下真的开心吗？互动和收看平台抖音搜索北京音乐广播，新浪微博搜索 DJ 泽华，光泽的泽，中华的华。另外听听 FM 聊天室当中也可以一边看直播然后一边互动，新专每首歌都会现场唱吗？基本上是哦。星期天，哎 sorry， 真的开心吗？有请万玲玲。 逃猎者惊醒了黑天鹅，犀牛和大象的血流着，黄鲨鱼贪图背弃的价格，再刀割后起蛇无需缝合，就这么 唱着歌又过了河，用车辙压平了湖泊沼泽，看着绿地变水泥的大宁河，呜哦，徘徊着孤单着呼喊着，进化他们最最聪明的脑袋，造化本机不将废水流向大海，光学物理界的高才，放映蓝鲸的姿态，栩栩如生的投影令孩子崇拜，真的开心吗？日子着阳光，屏幕上有的地表上没了，创作个寂寞，就这么唱着歌又过了河，用车辙压平了湖泊沼泽，看找不到栖息地的大宁河，徘徊着呼喊着孤单的，进化他们最最聪明的脑袋，被水流向大海，光学物理界的高台，放映蓝鲸的姿态，栩栩如生的投影令孩子崇拜，真的开心吗？日子着阳光，屏幕上有的地表上创作个寂寞，真的开心吗？日子这阳光，屏幕上有的地表上没了，创作个寂寞，真的 也太好听了吧，是来自直播间当中的现场演唱啊。在看直播的聊天室，这微博直播的朋友，小姐要来杯胡萝卜芝麻，小贺辉还有友人七月都说非常的好听。我想请问一下， 谢谢 制作人老师，在听歌手现场演唱的时候耳朵是格外挑剔的吗？ 其实我有点习惯，就是每当他唱的时候，我都会觉得仿佛置身在录音棚里，那种状态。但是，他真的有那种 one take 的，那种怎么说潜质？就你这样听下来，一点瑕疵都没有， 是， 对，就特别的完整。 所以他在录音室当中，你要让他录多少遍？取决于你的心情是吗？ 也没有，就是在录音室里面，我们尽量把每一个细节都处理好嘛。但是我其实，就是说，这样现场在听他唱的时候，我觉得也非常的好，就是没有一点瑕疵。 那请问，像您刚才说到具有 one take 潜质的这样的歌手，他在现场表达完以后，那怎么去挑剔他的？ 就比如说，我们可以从音准呀、节奏啊、情绪啊这几个维度去考量嘛，对不对？就是你听他的节奏、听他的音准、听他的情绪，其实跟录音室版本 差不多， 对， 甚至是说有的时候它比录音室的版本处理还要更好， 因为更有现场感。 对对对对对，所以这个就是现场的魅力。 是， 对，有的歌手可能就是说，一唱现场可能就比较担心，比较害怕。 你在说谁？ 没谁都没有说， 你自己说的，你自己说的， 我谁都没有说。 我想知道有的歌手是谁？ 没有，就是人嘛，对不对？就有的时候唱现场他会紧张， 对，是 啊，心理上会有一些变化。即便是说他在录音棚唱得很好，但是唱现场的时候面对的观众，哎，面对这么帅的主持人，对不对？ 真会找， 他心里就会，哎， 你要找吧多久？不要浪费我们的直播时间。哎，所以万玲玲在录音室当中录音的话，你是他算是快的还是？ 正常吧，就是他 看歌看歌， 对，他会比较认真，属于那种。对自己要求比较严格的。 这首歌算快的吗？真的开心吗？ 我认为这首歌不算特别快的。 哦， 对， 不算特别快，跟我们说一下是有多不快。 那也没有那么慢 啊， 因为这首歌是 几个小时吗？ 几个小时？ 三个小时吧。 那算快的啊，三个小时录完一首歌曲，在你个人的棚里的经历而言，算快吗？ 不算。 那你最快是多快啊？ 最快你的心。 那个可能 半个小时， 半个多小时吧。 半个多小时就完成了一首歌， 对， 哇哦，好，真的是凡尔赛无处不在， 哎，没有没有， 哎，这首歌你在演唱的时候，我真的觉得你能把歌词全记下来，这是很难的一件事儿，哎，大家如果刚才仔细听的话，歌词写的非常非常的现实化， 是因为唱了很多遍了，所以说这首歌还比较熟。 你当时写的时候怎么会选择用这样的方式来表达？是把这些年来发生的一些真实事件写进了歌曲当中？ 不是，这首歌的一个出发点其实是我跟我一个朋友聊天，聊着聊着他说就是人类的科技越来越进步嘛， 是 等到未来有一天，就是爸爸妈妈去给孩子买，比如说买 iPad， 然后孩子看着 iPad 上的小动物说想要去看看他，但是再也没有这个动物可以看到它了。对，我就觉得这是个很好的一个点，很有意义，很有价值，很值得被写为一首歌。对， 然后那个时候就会反问自己，真的开心吗？ 对。 刚才那一句哈，我是深深的记住了，创作个寂寞，这首歌曲的重点是不是就是这一句啊？ 对啊，就是这个世界上什么都没有了以后，我觉得这些创作又有什么意义呢？ 我的理解是你在创作的瓶颈期的时候觉得那是这个创作的寂寞，有一个情绪出来。 其实也有一点了， 是吧？ 对，在你不知道写什么的时候，然后就 你也不能直接叫创作个寂寞， 对， 然后就给它丰富起来变成这样的一首歌曲。但因为你在反复的唱到这首歌曲，那请问创作个寂寞在你的创作当中它是常发生的事吗？阶段性， 对，是的，有的时候不知道写什么。 你是灵感集中性的来，集中性的走的那种人吗？ 我觉得我是，就是必须灵感要光顾才可以。 灵感不在的时候，你是会逼着自己硬去创作，还是也让自己放松？ 我觉得我未来想就是认认真真干这个事情的话，我可能想还是要逼自己一下，因为你不可能永远等灵感嘛。 对，还是要职业化那一面哈。 对。 这里是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九七四 Live Show， 稍事休息，广告之后还有更多精彩内容等待各位。 鲨鱼探头背弃的价格，再到个后期社无需缝合，就这么唱着歌又过了。 沙滩九七四真是喜欢你 FM 97.4， 声音是我们对这个世界的第一声问候，从我们来到人间就开始接受声音的多种表达方式。 宝宝真乖。 嘿，我说你快点儿了呀。 我喜欢看你笑。 工作你走脑子了吗？ 狂风暴雨如鲠在喉， 写不完作业你就别玩了。 眼睛长哪儿了？着什么急？ 和风细雨如沐春风， 加油，面试必过。 咱们都是街坊啊，有事儿您说话。 声音情绪五味杂陈，甜咸多一些，苦辣少一点，生活和谐，快乐无边。 听听 FM 新版上线了， 音乐、健康、教育、互动、聊天室，时时有我相伴。小说、相声、曲艺，各大榜单，个个不简单。听书、历史、评书，个性推荐，只为你喜欢。我们听听 FM 已经准备好了，你下载好了吗？ 以上为广告时间。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974 Live Show。 大家好，我是艾怡良。 您正在收听的是974 Live Show。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希望大家每一天都开心的974 Live Show。 各位好，我是泽华。今天请来的嘉宾分别是， 大家好，我是万玲玲，旁边这位是我的制作人，名字叫 李若天。大家好。 配合的不错。 我还说你为什么剥夺了他自我介绍的权利，然后他自己还默默地翻了一个白眼，很可爱。我们在前面唱这首真的开心吗的时候问大家问题，大家在听的时候也可以跟我们说一说自己开不开心哈。你们猜在跟我们互动的大家当中是开心的多还是不开心的多？ 我觉得是开心的多。 好，制作人刘若天觉得是开心的多。哎，你最近比较开心吗？ 我最近也挺开心的，但主要是因为我能参加这个节目哈，然后能让更多的人听到万玲玲的歌声，然后我觉得就是特别开心。 妈呀，你根本就不是制作人，制作人通常话都很少。 他是主持人。 你是宣传吧？ 什么都干过啊。 来，万玲玲呢，你觉得大家是开心的多还是不开心的多？ 我觉得应该开心吧。 哦，真的，你们都觉得开心的多。然后看直播的果冻说看到万岁就开心了，那你开心这件事情特别好。还有耗子别说反正听了以后非常开心。然后我们聊天室的朋友当中，口金口金 FM 说这个当下不开心，明天上班又要风雨雪交加。然后另外提醒大家，明天天气可能会有一点糟糕哈，所以出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添衣保暖。小猪妈妈也说不开心，又要上班早早起了。洛凡一晨说怎么说呢，并不开心，生活重压有的有来有的本来就是不应承受之重，前路各种不确定，虽然自己可能也是上进的，自制力没有很到位，但是生活的不如意呢并不会因为自己的好恶而消退，改观生活，深思反省，追梦蜕变，还是得靠自己。寻索之路崎岖，即使梦想发光，可能也只能照亮到自己有限的一个角落。所以深呼吸，继续向前。虽然有些困难，但也只能是必然的。听着歌想起了这些，然后顺便的，突然感觉万玲玲的歌自己很想学着唱了。是一个入耳入心的歌手和歌，他写得很走心哎。 谢谢，谢谢他， 感谢感谢。 所以你看在生活当中大家有的时候觉得不开心的这一面还是容易发生的。你是一个容易感到开心还是不开心的人？ 唉。 好，你的回答很到位。当你这种叹气的时候你会怎么办？ 给自己鼓劲儿。 给自己打鸡血的方式呢？ 对， 创作吗还是唱歌？ 我就真的是鼓劲儿，就是生理上鼓劲儿。 就自己告诉自己加油加油加油加油这种吗？ 对， 有的人真的会说出来，你会说出来吗？ 我会一声长笑。 一声长笑可还行。 对， 是哪个笑？笑的笑还是口子旁的那个笑？ 都有。Wow，都有。 然后我们回到这张专辑《李表世界》，在李的这一层当中他是应该很走心了吧？ 对，我觉得是。 走心对于你而言是一件痛苦的事吗？因为得不断挖自己，有的人会觉得痛苦。 其实我没有在挖自己。就是我觉得看还是看主题吧。对，我觉得有些主题是不需要去挖的，就它就是在哪儿。对， 接下来我们唱的话跟大家带来李世界还是表世界？ 接下来这首歌是李世界的一首歌。就是刚才聊过的你的心这首歌。 前面说这首歌曲在录制的时候半个小时就拿下来了。 是这首歌录的是最快的，本张专辑里面最快的。 最快是因为它非常的顺畅。 对吧， 很对你当天的心情。 不是，这首歌其实在里面是比较符合我以前就是唱歌的状态。就没有什么， 所以驾驭起来很容易，相对来说 我个人认为我驾驭这首歌 感觉的歌比较容易。 但是李世界他一唱到自己的真实世界的话，你就会有情感和情绪进去啊。 是，所以说这首歌我写的比较飘渺，我用了很多的比喻，没有写的很具象。 好，接下来我们就来感受一下这首录制很快然后写的很飘渺的《你的心》。收看方式：抖音搜索北京音乐广播，新浪微博搜索 DJ 泽华，光泽的泽，中华的华。另外听听 FM 聊天室当中也可以一边看一边互动。米娅说这首歌曲是她最爱的一首，有请婉玲玲。 太阳要你跟他兜圈，别再游荡，幻想借着亮模仿他的形状，黑暗里开启沉溺曙光，一照亮拥挤的望不到边际，这未解之谜也未解释你为何忍气燃烧你的身体，环绕的星系那一刻是你，不该发出微弱声音，海的天有谜追赶着交替，用它的规矩天体相互靠近，你的心是否一句请让我感应，还有没有孤单的生命交换到哪里不用呼吸，却愿意追逐氧气陨落沉迷。 那一 上眼睛。谢谢。 现场演唱的《你的心》， 嗯， 大大大呱呱呱说我要哭了，然后果冻说现场绝了，一个累的一个感觉。米娅说 live 和录音棚没差啊，太好听了。这首歌你在没说录得很顺畅很快之前，我会以为它不太好录，哎，因为它的情绪很多。 嗯，是的。 然后录音室版它通常又要压制一些情绪，又不能表露得太过于厚重。所以我以为他可能会要反复的去挑剔怎么样的口气，怎么样的一个语气的表达。 可能这首歌我自己在家做功夫做的最多吧。 嗯， 对，可能做足了准备，所以当时就运气好，录的时间短。 我记得我在听这首歌曲的时候，有一次是正好心情也是比较寂寞的一个状态，然后我在听这首歌曲，我其实并没有感受到过多的歌词，但是听完以后，那个当下我觉得有一种连接的共鸣和之后的一个被环绕和拥抱的一个感觉在里面。 嗯，这首歌在《环绕的星系哪一颗是你》那句话里面，那个编曲的设计有一个 对 做一个环绕。 对， 对， 其实这我们刚一开始听这首歌的时候，万玲玲就有他自己一个设定，比如说要做成这种空间感啊，然后让别人有一种沉浸式的体验。就是在我们在刚一开始去其实在前期准备的时候就沟通了这个。另外呢，又不得不提这首歌的制作人老郭贤老师哈，他用这个他用了将近一个月的时间来完善这首歌的编曲。啊，你能听到很多细节，比如说现在这种空间感的东西。哎， 是的， 包括这个混音的杨一老师也费了很大的功夫去营造这种氛围。 嗯， 虽然我们听到的是一个立体声的一个音轨，但你闭上眼睛静静的去听，你会发现仿佛有好多星星在你的左边，在你的右边，人声在环绕，就有一种在太空里的感觉。 对， 现在特别是大都市当中的大家，可能每一天节奏太快了，然后这两年又发生了太多太多的事情，有的时候会觉得找不到一个准确的出口，然后大家可能会美化自己像是小王子一样，他是一个孤独的，然后在不停的漂泊的一个状态。你刚才讲述的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更像是这样的一个样子。你看似很孤独，但是你能看到好多好多好多的星在环绕着你。 对， 还有一个声音在环绕着你，它其实又会从另一个层面告诉你，你并不是唯一的那个孤独。 对， 然后这句话又反而又会让你有一种被安慰到和被环绕到一个感觉在。 是，就像每个人都是一样的。 嗯， 他们感觉孤独的时候，其实大家都是一样的。 你觉得星星，特别是漫天的星星，是一个特别美的事儿，还是一个伤感的事儿？ 我写这首歌的时候，我觉得是伤感的。但是，嗯，要看你怎么看吧。 嗯 嗯， 所以就在问你怎么看啊？ 如果是星星的话， 哎， 就是如果就像恒星的话，它其实可以给你带来温暖的。对，怎么突然有点煽情？ 你是突然有点想哭的一个感觉，是不是？ 对。 因为有的时候，有些人是在看到漫天星星很美的那个夜空的时候，反而会觉得更加的不真实的那种伤感在。李老师是哪一种？ 我觉得还是有一种淡淡的忧伤吧。 哦， 嗯， 那你们算是一类人。 嗯， 他真的哭了。 我泪点比较低，不好意思啊各位。 静静地数着可爱的群星也闪躲，留下你和我。 但我大概能懂你那个哭点在哪里，就是有一种莫名其妙的，但是却好像身临其境的一个想要流泪的一个冲动在里面，是吧？应该没有特别的事儿吧？ 没有没有没有。 你要有特别事儿，我们也很想听。我们 还好我没有。 那一刻是你不再发出，而是你让了你飞行，藏进我的心。 看直播的朋友说这首歌真的很好哭。哎，你写这首歌也是特别顺的吗？ 自己写词的时候还算比较顺吧，我觉得还算比较顺。对， 它是一气呵成的吗？还是先有的旋律？ 先有的旋律。其实我的歌一般都是先有的旋律。 你旋律通常是用单一的乐器还是？ 目前好像都是用的吉他。你们忽略我的眼泪。 妈呀，你缓一下，你缓一下，我真的看起来都觉得好心疼。那不然我们换一首歌曲，然后轻快一点。 对不起大家。 动情的时刻是很珍贵的啦，确实是。所以是单一的乐器写的《你的星》。 啊，我用的吉他。 吉他写的。 对，我一般写歌都会用吉他弹唱，有的时候用键盘比较少。 嗯。哎，我们有可能能听你现场用吉他弹唱一段吗？或者几句《你的星》，感受一下你当时在写这首歌曲的状态。我觉得应该跟录音室版完全不一个感觉。 可以吗？ 可以吗？ 可以吗？ 那他唱吗？ 一点就可以，不用特别多。 好 ，OK， 一点点。 他在遵从制作人的意愿。 没有没有没有，因为我的那个。我原版的其实有点不太一样。 对呀、啊，我就肯定不一样啊，因为这个版本做的痕迹很多嘛。你要用吉他弹唱的话，完全是不一个味道，所以我才想听他如果是吉他弹唱的那个 demo 的样子，他、 哦、 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 可以， 那我们来现场。 好的，好的。是这个样子的， 真的是不一样的一个气质。但这个吉他弹唱也太好听了吧，而且吉他版本很温暖。哎， 对，它跟那个专辑里的还是不太一样。 对 不同的气质给你不同的感受吧。 专辑里还是先营造出来一个寂寥感， 是的， 然后再慢慢的温暖起来。 是 这个吉他版我觉得那、太温暖了， 是吗？ 对，即便是配这样的歌词，它是一个整体，是一个很舒服的一个东西。未来你会有现场版的吉他弹唱版吗？ 那可能未来再说吧。 好， 目前不知道。 牛奶大卤味说吉他版太好听了吧？如果这首《你的星》就已经让你自己哭的话，那接下来继续哭吗？ 没有了。我的泪点其实真的比较低，就他来的我都 不 知道是为什么。 哭 没有，他来的我也不知道是为什么。 下面这首歌应该也很好哭吧？ 哪首歌？小张吗？ 啊， 还好啦，这首歌是很开心、很活泼、很好的一首歌， 写给好朋友的一首歌。 对，是我的发小。 怎么会想到给好朋友写一首歌？ 因为我跟他的感情很好，然后中途发生了一些事情，觉得 有必要纪念一下，值得纪念一下。 中途发生一些事情，是好朋友中间有一段时间走散了吗？ 没有啦，就是他发生的事情，我跟他之间的一些就是很珍贵的回忆，其实都写在歌词里面了。 好，接下来大家就可以好好的听歌词。你知道除了爱情之后，友情也是大家最容易在 珍贵， 对，在歌曲当中很难又找到一个很明确的共鸣点的。通常写友情的好像节奏感啊、旋律感啊、快乐的多一点，但友情又不是那么一个单一的一个存在。 是的， 所以接下来我们好好听。 却愿意追逐氧气 以下这首现场带来的小张，锁定我们的视频直播，有请万玲玲。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被迫早睡早起好习惯，以前的另一半就不失落，说他爱过还不是吻别人的手，你固定好笑容打我电话一通眼泪就崩，怎么你还是这样的急性子，问你一次你说那叫真实，总是爱笑儿时的故事，却实在走不到的地址， Baby 你把爱情当回事，最后还是老样子，他真的不知没事，闹铃又设定在六点半，梳洗一番再选好装扮，暧昧绝不偷懒，还好早餐食堂保管，小棉花卷豆浆煎蛋，功课谁没做完，小心爸爸妈妈要你好看，怎么你还是这样的急性子，问你一次你说那就真实，总是爱笑儿时的故事，却实在走不到的地址， Baby 你把爱情当回事，最后还是老样子，他真的不知没事，你把爱幻想成诗，浪漫的败给理智，许是固执，人会抱怨迟，好在青春飞逝的消解方式远不止于此，看有多大本事，语气低到尘埃无数次，哭着回家不如骂他该死， Baby 你被爱情伤几次，却还有最初的样子，他真的不知没事，我替你不知白痴， 在看我们直播的有朋友说这首歌曲的前奏就被圈粉了， 谢谢， 我们来感受一下录音室版本的前奏啊。这个前奏很有友情的味道， 是吗？ 它有一种波子汽水的一个感觉， 有一种夏天感，然后又是一个冒着气泡的那样的一个鲜活的一个感觉在里面。里面唱到歌词怎么没有时光机回到当时，冲动一次看有多大本事。哎，特别是过了那个曾经把友情看大过天的那个阶段的朋友们，在通常都会想到这样的一个回忆。你这首歌曲写给小张是他知道这个事儿吗？ 他知道，他现在可能正在看直播。 嗯，如果在的话，能不能跟我们说一下你听这个现场版的一个感受？果冻说小张好幸福，被万岁写到歌里。当时你在写你们俩的事儿的时候，是你跟他说了你要写，还是你自己先写完以后再给他听的？ 我写完再给他听的。 你那天为什么会想到要写这样的一首歌？ 因为 李世界一共就三首歌曲。 对， 奶奶占了一首，小张占了一首，你基本都没有你自己。 就是围绕着我生活周围对我来讲很重要的人和事。 嗯，写友情好写吗？ 我跟他的友情挺好写的， 但是故事又会很多啊，你挑选什么样的故事又是一个难点吧。 对， 你最后选择挑选了他的一个滥情的故事。 对，显示我非常的重友情，然后对， 那是一段特别难过的经历吗？对于小张而言， 算是吧，失恋嘛，我觉得算是吧。 你是特别会倾听的闺蜜吗？ 我不是。 那你是？ 我是特别会骂人的闺蜜。 哦，那很重要。后来他听到的是 demo 版还是你给他听 了？我先给他听了 demo 版，最后听到了这个制作完成的版本。 妈呀，哭得稀里哗啦吧？ 还好吧，他泪点没有我低。 但是心里一定超暖。 对，我觉得应该是。 玫瑰病人的微博说，今天不会把最后一首也给唱了吧？会不会呢？期待一下，我们先卖关子。这里是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九七四 Live Show， 很多朋友今天都点到了蜜蜂这首歌曲，我们稍二休息一下，稍后就会呈现这首歌，稍二休息马上回来。 怎么没有时光机回到当时，冲动一次看有多大本事，与其低调真爱无。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九七四 Live Show。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大声唱冬奥，一起向未来。 请欣赏《一起向未来》，作词王平九，作曲常石磊，演唱易烊千玺。 世界越爱越精彩，雪花纷飞，迫不及待入怀。纷来爱爱爱 to the sky， 天地皆白，一片片存在。未来越爱越期待，我舞轻空，心花怒放，表白。像彩虹一重重盛开，我们都需要爱，大家把手都牵起来。 Together for share a future， 一起来，一起向未来。我们都拥有爱，来把所有门全都敞开。 我是一名古建摄影师，我爱北京。古老的宫殿、园林、庭院，在暮霭晨晖中讲述着光阴的故事，让我流连忘返。就像我经常听的北京新闻广播，百听不厌，历久弥新。北京新闻广播，调频 94.5 兆赫，945，就是我的广播。 以上为广告时间。 大家好，我是章子怡。鲜炖燕窝，更多人吃小鲜炖，每周冷鲜配送，营养又好吃。 小鲜炖鲜炖燕窝，连续四年全国销量领先。上天猫、京东搜索“小鲜炖”，仙女的仙哦。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就是喜欢听它。FM 九七四音乐更动心。FM 九七四就是喜欢听。 好听好看的音乐现场就在九七四 Live Show， 2022年每个周六周日晚上九点到十一点，泽华和各位不见不散。 那是明年2022年的事儿哈，但是因为2022年就要到来了，所以还是要再跟大家强调一下，从2022年1月1号开始，九七四 Live Show 的时间变成是晚上9点到11点了。但是现在11点01分，欢迎回来，这里就是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九七四 Live Show。各位好，我是泽华，欢迎我们今天的两位嘉宾。 我是万玲玲，这位是我的制作人，名字叫 李若天，大家好。 哎，你的自我介绍都这么简单啊？你不会加什么唱作人啊，或者是创作人、啊、 AKA 什么 的吗？对对对啊， 没有。 以后会加一些乱七八糟的前缀吗？哎，你在自己成长过程当中也没加过一些前缀吗？ 没有呀，我就是万玲玲啊。 好，在休息的过程当中，大家都在说蜜蜂要来了，先淡定哈，蜜蜂再等一下再来。接下来跟大家分享这首歌曲，算表世界的。 对，表世界这首歌，名字叫 Michael。 Michael 是个人吗？ 对，是一个小男孩，一个偷偷离家出走，想看看外面的世界的一个小男孩。 真实的一个小男孩吗？ 不是，是我臆想出来的一个角色。 你臆想出来为什么不是一个女孩呢？ 啊，因为我觉得女生没这么胆大吧。 那你是太小看现在的女生了。 是吗？ 对，你自己不太敢做这样的事儿是吧？ 我小时候敢做这样的事儿。 那你就是。 不太鼓励小女生做这样的事儿啊。 倒也是。 嗯， 你做过这样的事儿吗？ 我做过这样的事儿。 多久？ 小学的时候。 我说离家出走了多久？ 一个晚上。 一个晚上。当时家里着急坏了。小学的时候一个晚上。 对，全家人出去找我。 妈呀，然后找到你以后没有狂打你吗？ 跟我班主任说不会打我，然后我问我班主任，我说不打我我就回去。 结果呢？ 结果他们就承诺不打我。 真的， 然后我回去之后一顿暴打。 对呀、啊，着急坏了。当时是因为特别特别重大的事吗？ 就是我的，就是小学生就上公汽的乘车卡就是丢了 啊。 然后因为那是我丢了第八次了，我就不敢回家、啊。对，然后就做了这个事情。 好有趣啊！你看小时候觉得天大的事情，我们在成年人以后再去回忆的话， 对， 都会觉得好好玩的一件事儿。 不好玩。 重回一次的话，你还会选择离家出走这个行为吗？ 不会。 当时离家出走的你的那个晚上是开心的吗？应该是 当时啊是开心的、啊、 对， 但是当时不能理解到他们担心的感觉。 是，然后事后你有再有过离家出走的经历吗？ 没有。 好，所以接下来这首歌曲是臆想当中的一个小男孩。哎，那跟你当时的状态是一样的吗？他离家出走的动机和感受？ 不太是。 好， 这个是对外界的一个好奇心促使他离家出，就是出去看一看。 嗯，这也是绝大多数人好像一开始想离家的时候的一个冲动。雷老师有过离家出走经历吗？ 我呀， 啊， 我好像挺想离家出走，但是好像没敢。 是什么阻止了你不敢？ 主要是我怕我爸打我吧。 所以天性使得、啊、 对对对。 不敢迈出那一步。 是， 如果真的可以离家出走的话， 那肯定走啊！啊， 彻底的走吗？ 对， 远走高飞的那种走吗？ 哎、我是想，也是，其实有点像他歌里唱的那种，其实就是想出去看一看。 嗯， 对， 但是就不确定什么时候回来。 哎，对， 来吧， 然后大家听这首歌曲之后，自己回顾一下自己若干年的成长过程当中，有过多少次想离家出走的念头，又是什么阻止了你没有做这样的事情，或者是你真的做的话，那个感受怎么样？当然听我们节目的各位哈，不要动不动的就离家出走，最好就不要离家出走，把话说清楚。以下 Michael。 Fireworks lighting up the night sky. Michael looks up with his innocent eyes. Glitter falls, they don't shine no more. Directionless, they glow dream to explore. Hold on, he's on. Searching the subway, he lost track of time. Get off and on, never saying goodbye. Little boy crosses lines in brand new concrete jungle through his mind. Built up so high. Flash cars and motorcycles fighting for the road. He wonders where they wanna go. They're on the pavement, moving on to the next arrangement, no way home. Like they don't have enough to breathe until the sun goes down on the streetlight symphony. That's time to leave.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FM. 然后呢 ？I'm sorry. 974。还有个 point 呢。 Colors in neon take over the space. Without telling, that might be worried all day.Don't just grow in this confrontations, boy. Share the world, let him know. He won't blame it. Flash cars and motorcycles farm on the road. He wonders why all things go wrong. Turn down that invitation, boy.Be another one. Bet you just had some fun. To please, even the sun goes down on the streetlight symphony. No far to reach. No far to reach. No 谢谢， 这是现场带来的 Michael， 然后在这首作品当中终于开始活泼起来了哈 ，Ladies and Gentlemen 都出来了。听这首歌曲的编曲和感觉的话，哎呀，这个 Michael 应该不想回来，感觉外面世界还挺精彩的， 逛嗨了。 对，很丰富的一首歌曲，也是目前因为有一首歌曲始终没有发，所以不确定那首歌是英文歌还是中文歌。从已知的这六首歌曲当中，它是唯一一首英文歌。 对，是。 英文歌这个事儿，在你而言是一个需要考虑很久的一个决定吗？ 没有，他就是写了就写了，当时也没有想到说会，就是 会收进来是吗？ 对。 那制作人老师最终为什么会选择把这首歌曲放到进来？ 没有，这还是我自己的决定。 对对对，我们还是比较尊重他个人的想法。 对，其实我们知道就是英文歌在这个华语市场实际上是不太怎么说不那么吃香吧， 一众的垂泪， 对，就是说大家不一定英语很好，也不一定懂得英文的意思， 是， 但是他很喜欢这首歌，所以我们还是说把它放到专辑里。 看听起来他们是犹豫了很久的，不像你那么果决，你是果决的吗？果决的决定收录这首歌曲。 算果决吧，你们现在不果决了。 专辑当中一共七首歌曲，你是从多少首歌曲当中选择的这七首？ 十首。 那也还好，你也没有做过多的一个准备。 对， 有一个问号，那个歌什么时候跟大家见面？ 快了， 对，快了。 快了，就是还不确定是吧？ 不，就是应该是就是12月份， 12月份，终于这张专辑要跟大家见面了。 是的， 这张专辑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就分享到这里，唯一有一首奶奶没跟大家分享，是之后有一个特别的一个计划和安排哈。 是的，是的，哎，对，另外其实我想提一下，就是关于 Michael 这首歌，就是这首歌其实对于我来说印象非常深刻，因为今年北京有一场特别大的雨，我不知道你还记得不记得，就是非常非常大。就是河南也受灾了， 是 啊，这首歌实际上就是在那天晚上我们就是录的贝斯，这首歌的贝斯老师那个赵浩成老师实在是特别的怎么说专业，他是因为要从湖南回来，他录另外一个节目，然后特意回来录音，然后其实是从下午一直录到了夜里两三点钟。 妈呀！ 就因为这一首歌的贝斯，如果大家认真听的话，会发现贝斯每一段都不一样。它其实是一个教科书式的一个范例了。 哦， 就是包括这首歌的制作人老狗贤老师也是，就是说，就每一个段落、每一个乐句的设计，大家可以听一下，前面有效果器。然后到了副歌的时候把效果器又摘了，然后到下一个 verse 的时候又有效果器，就是每一个环节、每一个乐句、每一个这个 leak 吧，都是经过设计的。所以这首歌其实对我来说印象特别深刻，就是下雨下到就是我们都看新闻啊，说出事儿了，才发现已经到了夜里两点多钟了。就是，所以我觉得这首歌就是整个这个就是我们幕后团队的老师都是非常非常，值得被 respect 的。 对， 所以我也很非常感谢这些帮助我的这些老师。 谢谢刘又廷老师的一个补充的这个细节点非常到位，然后现在有很多很多喜欢贝斯的朋友，你刚才说的这点很到位。 是， 如果你是这类人的话，就好好的听一下这首歌曲当中的一个贝斯的表达。 是， 你用到的可是教科书级别的这样的一个表现形式了哈。 是。 很多人在说奶奶那首歌曲太好哭了，太好哭了，然后说被戳中到泪点。下次他们准备了一个非常特别的方式，可以跟大家好好的分享这首歌曲，然后大家可以把自己的泪攒一攒哈，到时候集体的哭出来。所以这张专辑我们就先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好的，好的。 然后在抖音的很多朋友在说，今天只唱新专辑的歌吗？并不是哦。那接下来就满足大家的蜜蜂的时候吧。 好的，那我就弹唱吧。 好呀。 好的。 万玲玲又抱起了她的吉他。哎，请问你会给你的吉他起名吗？ 不会。 好，那他今天带来的是很特别的一把吉他吗？ 这个吉他是李老师借给我的。 嗨、没有，是什么？咱俩还借什么借不借的啊？ 送给他了是吗？ 哎，对对对， 现场说的哈、 啊，现场说的啊。 好，我可是作证的啊。 好嘞， 下节目以后你不许背走。 好， 来吧，我们弹唱开始。 这节目没白上啊， 挺贵的哈。 好像被风刮走，刮遍整个地球的那种，在我爱的城市停走停走，是谁把冲动说成青春起躁动，以为还是无聊，一个人你沉默，两个人太啰嗦，有话题的时候认定你是好朋友，如果再 气不够闪烁，才不会担心坠落那么多。别带我到太高太远太深我看不见的地方，百步山岗总有蜘蛛网，没有人在身旁指引方向。原来我只是看起来匆忙，别把我的失眠时间拖延一个礼拜以上，记忆力又下降。明明说好早起看太阳，又生怕遗忘，所以随时随地竖起我翅膀。 哎，抱起吉他你就不要放下了 啊！ 再跟大家弹唱一首吧。 那我就唱一首之前大家应该听过的，叫《睡不着》这首歌。 情绪上是连贯的吗？ 情绪上，情绪上我觉得可能不太连贯吧。 那我们来听。 好，嗯，好，那我就。 总是睡不着。空气里充斥着烦恼，明知道有的事还太早，不要庸人自扰，就是睡不着。是哪里有地震还是造谣，冬天黑得好早，却让我想逃。我不要每天每夜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已经花了太多的时间，一厢情愿。 中间不好意思，有一段忘了一点点，对不起。 这很真实啊，有的时候写歌的时候也是歌词就是不全的呀，然后就是要哼唱过来的。两首弹唱，抱吉他弹唱，是你人生当中的哪个阶段的事儿啊？ 是我初中的时候。 真的会在大家面前表演的那种吗？ 应该是小学六年级吧，那个时候我有了我人生中第一把吉他。其实那个时候我是故弄玄虚的在大家面前表演。 六年级弹吉他弹唱已经很厉害了 啊。但那当时我弹的不是很好嘛。 嗯，就是，当时唱什么歌你还记得吗？ 童年。 哇哦。 对，就是有那种音乐期末考试， 嗯， 然后如果你有就是另外的才艺的话，就是如果可以带乐器就可以另外加分嘛。 原来你是为了加分。 对，所以我就把吉他带过去，我就装作我很会弹，那个范儿很足。 那个时候算是你第一次公开表演吉他弹唱这个事情吗？ 对，是。 当时表演完以后给自己很加分吧，就自己觉得自己很棒吧。 我觉得因为当时我是跟一个班上会弹琵琶的人就作为一个组合去弹的。 吉他加琵琶版本的童年吗？ 对， 妈呀，好想听这样的一个特别版本。你未来在某一个舞台上呈现一下好不好？ 那我不知道还联不联系得上那位同学。 那那个体验应该是很美妙的吧。 嗯，但那个人因为他是学琵琶的嘛， 啊， 他马上就戳穿我了，他说你刚才是乱弹的吗？ 因为你没有让你坚定的话，你初中不会再一直抱着吉他去唱歌。 对，我就会想要把它练好，想要去学习。 嗯，初中是一直抱着吉他翻唱吗？ 对，是翻唱写一写，翻唱写一写。 你当时会唱谁的歌？ 我会唱，哎呀，这一下，陶喆，王力宏，方大同，但方大同的琴我可能弹的不是很好。 说起来我们像一代人一样。 我们不是吗？ 哎，你如果现在用吉他弹唱些许片段的话可以吗？ 些许片段， 对，就像回 到了初中的没有准备的那种。 对啊，就是没有准备的那种啊。 可以吗？行，那就试一试。 试试吧。 好， 你想到哪首算哪首好不好？然后我觉得可以结合起来，不用一首唱完，几句几句几句的不同的歌。 那我可以弹就是国外的歌。 可以啊。 可以吗？ 可以啊。 弹的不是很好，大家见谅哈，没有准备过。 哎，这有一种回到初中，像是在草坪上，然后听到同班同学很喜欢抱吉他弹唱这样一个状态。 那我弹一首 Stevie Wonder 的吧。 可以啊。 好，再声明一遍啊，弹的不是很好啊。But isn't she lovely, made from love? Yes, she is. 太好听了， 谢谢。 想听方大同。 方大同。 方大同没有准备吧？ 对，我没有准备。他的琴，他的就是和弦还是有点难的。 然后看这劳国贤 Jonathan 说想听上一张专辑的弹唱。 劳国贤老师来了。 对，那你看给不给面子咯。 上一张专辑的弹唱， 嗯， 是哪张专辑？ 请劳国贤老师明示啊。 对，请他明示。 你说要指定出哪一首歌曲吗？ 对啊， 三首当中的一首吗？我觉得他应该是让你三首当中有一首你能记得的方式来演。 那就唱一下去年这首歌。 过去。 哎，稍等。 好的。 那我想老师说第一首。 第一首是哪一首？ 他让你继续的明示一下。你自己都不记得。 劳国贤老师，你是来拆台的吗？ 算是晚安失眠的我当中的吧。 啊，弹唱那个啊。 是如果可以吧。老吴翔老师发了点点点点点点 点。好，那我唱一个副歌。 哎呀， 如果可以说爱我一次就好，怎样才能不让爱变成煎熬？心无可救药，我只是配角，你不再是我的依靠。如果可以留住一切的美好，怎样才能得能能成煎熬？如果可以那次就好。对，就到这儿吧。我觉得弹唱 真厉害。你知道为什么劳国贤？ 你知道为什么劳国贤老师要点这首吗？ 嗯， 因为这首歌是劳国贤老师录的吉他。 对，就他。对。 再来考一考你到底有没有记得住？ 哎， 后来有没有再练过？ 他是故意的。 那请问我们刚才这只是吉他弹唱的一个段落，我们要不要把这首歌曲用伴奏带的形式唱完？ 好的。 接下来。如果可以， 完整的。 等稍等稍等稍等啊， 还没等到你的那句话， 重新来一遍，证明我们是现场演唱 的。好的，我刚才口型已经对上了。 对的非常完美。 对， 时间又到了凌晨两点半，还没等到你的那句晚安，问自己一遍，找借口敷衍，连时间都沉默。照片里的我们不曾改变，指尖仿佛还触得到从前，整夜失眠，不停地和回忆纠缠，我们越走越远。如果可以说爱我一次就好，怎样才能不让爱变成煎熬，心无可救药，我只是配角，你不再是我的依靠。如果可以留住一切的美好，怎样找到我们最初的心跳。如果可以时间回到原点就好， 洛凡依晨说这首歌曲听着听着就走心了。我们这段唱到了睡不着，如果可以蜜蜂，好像到夜里很多朋友都在说对睡不着那首歌曲好像格外有共鸣，因为有很多在跟我们互动的朋友说会感同身受的，夜里容易睡不着。如果你是这样的话，上一张专辑也很适合这样的朋友，晚安失眠的我。 对，这张专辑是这张专辑 就是 这张专辑你唱的都很好。 对，这张专辑我唱的我觉得还行。啊， 其实这张专辑其实我觉得还挺适合现在在直播间的朋友来听的哈，也可能你之前没有听过，但是没有关系，你可以搜索一下。然后呢，其实这张专辑呢，虽然这些歌都不是万琳琳自己写的，但是也非常的好听，而且 是我很喜欢的歌曲。 而且它是非常适合这个在晚上一个人听。整张专辑呢，它实际上你听下来，它会是一个比较有逻辑性串联的一个故事，叫一二三，讲述了不同的一个情绪。所以我觉得大家如果失眠的话，可以去听一听万琳琳的上一张专辑《晚安失眠的我》。 我们当然不希望大家失眠，但是现在失眠好像是时不时会突然间发生一下的事情。 是的， 如果你失眠的话，也不要硬逼着自己好好睡觉啊，或者硬逼自己不睡啊，这个时候不妨把音乐打开，希望某一天你失眠的时候，这样的三首歌曲可以陪伴到你吧。这里是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九七四 Live Show， 我们依旧稍事休息，然后最后半个小时马上回来。 老李，供暖季入户巡查。 嚯，您家可真热。 那当然，不仅有暖气啊，还开着空调。 冬季室温18摄氏度至22摄氏度最适宜。您这啊，又费电还容易感冒。哎，暖气上怎么还晾着袜子？要生霉菌的。这什么味儿啊？厨余垃圾要及时分类处理，每天开窗通风啊。 真是惭愧，文明健康的生活习惯太重要了。 首都文明办邀您践行低碳生活，呵护美好家园。蔚蓝北京，同心助力健康生活。供暖季，我行动。 听听 FM 新版上线了， 音乐、健康、教育、互动聊天室，时时有我相伴。小说、相声、曲艺，各大榜单，个个不简单。听书、历史、评书，个性推荐，只为你喜欢。我们听听 FM 已经准备好了，你下载好了吗？ 以上为广告时间。 好听好看的音乐现场就在九七四 Live Show， 2022年每个周六周日晚上九点到11点，泽华和各位不见不散。 收听的是九七四 Live Show。 星期天的泽华很喜欢放万玲玲的《又到了星期天》这首歌曲，虽然这个点说内心深处可能会觉得有一点，毕竟还不到半个小时，星期天就要结束了，就要到星期一了。最后半个小时的给大家互动的时间吧，有想问的问题啊。哎，可以点歌吗？ 什么歌？ 就是大家想听的歌呀，你的歌或别人的歌，如果你会唱的话，可以有这个环节吗？ 可以啊， 可以哈，可以吗？直播间当中三个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难得有的可以，那我们就可以加这样的一个环节哈。想问的问题，想听的歌曲，三个平台都可以互动。抖音搜索北京音乐广播，新浪微博搜索 DJ 泽华，光泽的泽，中华的华。另外听听 FM 聊天室当中都可以。 好的星期天， 在微博锯木头的傻白甜说，什么时候会有巡演？ 哎，什么时候会有巡演呢？ 万玲玲也要问一下旁边的制作人，制作人再把眼神目光 不远了。 哎，不远了。 是的。 哎， 这张专辑吗？还是会综合性的？ 主要还是这张专辑。 我觉得主要还是这张专辑，另外还是会有一个综合性的一个展示。对，我觉得看明年这个状况，就是因为其实我们今年就想啊，但是就是因为疫情的原因嘛， 是， 所以那个 也希望那么喜欢万玲玲的朋友到时候可以过来捧场。 他们说哇，期待不远了。所以如果再真的办巡演的话，那这次的规模应该也是非常的特别了吧。 哎，很特别很特别。 哎，就不再是单一的一个吉他弹唱的一个方式。 啊，对对 对， 对， 是的。 米娅问，想要请问一下自己最喜欢或者对于自己意义最深刻的一首歌是哪一首呢？ 是我自己的歌吗？ 先说你自己的吧。 先说我自己的。 那 还是小张这首歌吧。 刚 刚唱过小张这首歌，讲友情的。对， 那如果是别人的呢？有，还有吗？这个阶段啊，还有过，还有吗？ 这个阶段， 对， 陶喆的《二十二》。 哦，为什么会这首歌？ 因为其实没有仔细的去想过这个问题，只是刚好脑袋里面闪现的是这首歌。 你会在什么样的状态之下想要听这首歌呢？ 我觉得这首歌，我主要觉得它的歌词很好。他的歌词写的是就是一个女生从她很青涩然后慢慢成长的一个变化，然后我觉得他描写包括他的措辞，我觉得都是我很欣赏的一个写词的风格。 你自己从一个女生到一个，你现在怎么界定自己是一个阶段？ 我现在就是一个女生啊。 对，状态也是一个女生的一个状态吗？ 对啊， 成长的一个， 我觉得我还是比较幼稚的。 好，享受这个幼稚吗？那很好。前面还有朋友问下一张专辑什么时候， 是已经有计划了还是？ 我这张专辑还有首歌没发呢，他们这么急吗？ 粉丝就是这样啊，而且你会期待粉丝着急吧？粉丝不着急，你才会更加着急吧？ 因为我写歌，我是一首歌磨很久很久的那种。 所以有在计划当中了吗？ 算吧。 好，那就是还没有。麦的这位朋友说会跟李宇合作一首歌曲吗？ 和李宇？ 会有跟李宇合作的计划吗？ 未来如果有机会的话肯定是愿意的。 好，来吧，我们这一轮回答问题先到这里。哎，这个问题虽然很傻，但是我还挺喜欢，我也想问一下万玲玲 Z 这位朋友说喜欢吃西红柿吗？ 喜欢吃小西红柿，不喜欢吃蔬菜的那个西红柿。 好嘞，接下来我们继续跟大家现场分享歌曲吧。下面唱什么歌好？ 下面这首歌唱也是玩《失眠的我》专辑里面的第二首歌，叫《终于学会》。 锁定我们的视频直播，抖音搜索北京音乐广播，新浪微博搜索 DJ 泽华，听听 FM 聊天室当中也可以一边看直播一边互动。终于学会。 不需要谁的怀抱，习惯一个人就好，没有谁是谁的配角，让回忆困扰，无处可逃，不需要繁华喧闹，习惯了安静就好，不用为你换位思考，我懂我自己的好，何苦让你知道，终于学会不再疯狂的爱你，我也终于学会要怎么放过自己，戒掉了我爱你，抹掉你的痕迹，我要找到最初学会不再放纵。 终于学会勇敢地面对过去，戒掉了我爱你，成全了你任性，时间回到最初最简单的自己。 坐在现场的我都忍不住的怀疑是不是真唱，现场演唱的， 还是有两个音跑了。 你唱歌也太好听了吧！ 谢谢。这首歌其实也挺特别的。这首歌的作曲， 就坐在旁边， 对，他就坐在这里。 所以你演唱完以后，他自己都激动的鼓起了掌。 是 得到作曲的肯定，我也非常心里非常的开心。 唱的确实是非常非常的好，就是非常非常的。打动人心，很多的细节控制的都非常非常好， 真的，怎么会有唱歌这么好听的人呢？ 谢谢你。 如果要是不做创作这条路线的话，你甚至不会去做歌手这个事儿吗？如果大学你那会儿没有写歌的话， 我没有写歌的话， 你没有发歌的话， 这还真不知道了，就 所以就不确定了。 不确定了，我只知道我确实很喜欢唱歌，创作好像确实就是，哎，就是突如其来的一种，就是 很好的命运的安排。 对，是这样。 那你自己觉得自己唱歌好听吗？是很好听的那类，还是就还好？你自己觉得啊？ 我觉得，我觉得我还行。 大晚上听这种歌，就真的是很让人心塞。李老师， 是不？我觉得哈，就是他刚才还是比较谦虚啊。我个人觉得他嗓音还是有非常有辨识度的，就是很能让别人带进去，就带到这个故事里面啊。我觉得还是他比较谦虚。 那中低音很好听，然后高音又上得去， 是的，对。 好了，不要在本人面前使劲夸他 啊！好的， 换一个人夸一夸。这首歌作曲也很好听，哎， 谢谢泽华老师。 你是在夜里 emo 的时候写的吗？ 啊！ 这首歌 夜里什么 emo 的 时候？ 什么叫 emo？ 你看老年人就是没有， 就是你很情绪化的时候。 哦，情绪化，对，没错，是的，我就是在夜里 emo， 我自己老 emo， 现学现卖了现在。 哎，我 emo， 我就没事我就 emo，emo 的时候我就写出来了，哎。 当时就是这个主题吗？ 没有，这个也是先有曲的哈， 也是先有曲的。其实就是 你在写的时候就是想到的这个主题吗？ 也没有，就是其实这首歌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受到，其实跟万绫绫自己以前自己的创作其实有一些不一样的。他更怎么说呢，更华语主流一些。 对 啊、有一点点孙燕姿的感觉、 哎、 是不是？ 嗯， 哎，所以其实我他也跟我说过，就是其实这首歌是不太好唱的，是不是？ 是。 嗯，就是有很多， 你那个是不是很凶哎？然后就只能说是， 不是你说的吗？ 是不是？ 没有， 就是 确实是， 就是他就是确实有的地方挺难控制的， 大旋律线条的就是很难唱啊。 对，大旋律线，其实我其实就是想用这首歌来体现他的这种 vocal 的音色， 哎 ，vocal 的唱功， 嗯、 从低到高，从整个的这个大跳的这种转折， 嗯、 他都可以驾驭。 嗯， 其实我是想用这首歌来体现一下他的这个唱功。 你看老师是别有用心的，是居心叵测的，好的居心叵测的。哎，我想请问一下万玲玲，你有终于学，最近有没有终于学会的一件事儿？ 终于学会的一件事儿， 嗯 嗯，我 有就有，没有就没有，不用硬想。 有肯定是有，但是突然你这么一问，我可能就没办法马上答上来是什么。 嗯，所以它是一件正常发生的事情，没有让你狂喜或者是狂丧。 对，我觉得是，就是可能在我成长路上进步的一件事情。 嗯，那很好，因为提到终于学会，通常大家会觉得好像是一个多么痛的领悟一样，但你就还好哈。 嗯嗯， 终于学会做自己的自己，然后时间回到最初最简单的自己。这个阶段的万玲玲，你现在是最自己的自己的一个状态吗？ 嗯，我觉得我算是比较做自己的人吧。 特别是这张专辑已经是做自己的表达了。 你表世界这张专辑的话， 对 对是， 嗯 嗯， 也是很幸福的事情了。 对。 OK， 这首歌曲之后，我们继续带给大家，还可以吧？不累吧？ 不累不累不累。 好，今天已经唱很多歌曲了，真的是大家非常赚了。接下来带给大家什么歌？ 接下来的这首歌曲也是《晚安失眠的我》这张专辑里面的最后一首歌曲，叫《我要的明天》。 很多人都在点《新鲜》，你先决定《新鲜》和《我要的明天》，你想先唱哪一首？大家点归点，唱归你唱。嗯， 我还是把《新鲜》留到最后吧。 好，那我们就先唱《我要的明天》。 嗯， 那就看来还是能听到这首歌曲了。好。开心的，现场带来的《我要的明天》。 一念之间，我们之间。世界都倾斜，一成不变对着成见，需要告别错的遇见。当爱输给时间，回忆都变得体贴，学会微笑着面对一切，妥协然后蜕变。我要的明天不再为谁而改变，我要的幸福爱会更简单一些， 间的界限，一点一点时过境迁，学会告别，不再敷衍。当爱输给时间，回忆都变得体贴，学会微笑着面对一切，妥协然后蜕变。我要的明天，期待的喜而改变，我要的幸福，爱会更简单一些，就和昨天再见。我要的明天，期待着新的改变，我要的幸福，我会更勇敢一些，再见，和回忆告别，和黑夜告别，昨天再见。 还有八分钟就到明天了，这是我们现场带来的《我要的明天》，希望大家的明天都可以像新专辑当中这样，不是一个反问句的啊 ，We happy， 我们要就是 We are happy。时间的关系，先跟大家说拜拜，然后稍后我们这首新鲜可能不一定能唱完，但能唱到哪里是哪里，但是还是有必要的跟大家说，万玲玲刚刚带来的全新专辑。 离表世界， 对，还有一首问号，然后十二月份的时候会跟大家见面， 会的， 所以在今年年底之前整张专辑就跟大家见面了。 是的， 如果你是第一次听到这张专辑的话，我们今天很用心的请到了制作人，然后万玲玲本人从创作人制作人角度跟大家好好讲解的，这是一张非常用心制作出来的专辑。 是的， 希望大家可以多多的支持。然后有朋友问会有实体 CD 吗？ 这个目前还不确定。对， 也就是说你们要多多的支持。 是的， 哎， 是的， 你们支持量够了， 哎， 当然才能印出来。 谢谢泽华老师。 对，不能老是自掏腰包，对吧？新专辑还有什么话要跟大家分享吗？ 这首歌，这张专辑，哎，其实我刚才其实要分享大家，对，分享就已经够的了。我觉得大家喜欢的话一定要去多听一下，然后多看一下我的专辑简介，其实里面写的非常非常的详细，然后很用心，包括制作，包括所有策划，所有一起的，我觉得这张专辑真的 大大的赞哈。 对 对，你不说大家怎么知道呢？ 啊，他们不是可以看到我吗？ 我们还是有听众的呀，广播的朋友， 对不起， 哎， 大大的赞，我现在手里比了个大拇指。 是，然后也欢迎大家再去多听的同时多去评论，说一说你的感受哈，他们是想看到的， 我也想听听看他们是怎么想的。 对， 对， 刘老师有什么话要跟大家分享吗？ 其实就是其实我作为幕后的一个制作人吧，啊，还是要感谢那个所有的大家可以那个喜欢万玲玲的这张专辑，然后同时呢，我也要感谢所有参与幕后的所有的老师，我提到名字的，我没有提到名字的，谢谢大家为这张专辑做出的努力。 是的，是的， 突然间有一种年会感。来吧，我们最后一首歌曲新鲜，我们没有办法保证能够唱完啊，但是能到哪里是哪里。感谢大家收听收看今天的九七四 Live Show，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节目是空中不夜城，下周同一时间咱们不见不散。 风景在闪烁，理想的生活竟会被自我包裹，我一个人走，有时没有终，多少人相同，自是不平庸。迷迷糊糊一年，忘了所有时间，星星眨了多少眼，真话流到嘴边，往往只是一念之间。如今你的世界是否如你所愿，终于离家远一点，每颗空气都新鲜，做回自己，没有心机，睡得很甜。 我们就唱到这里吧，祝各位晚安，然后也祝大家每一天都新鲜，拜拜。 即将听到的是空中不夜城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信仰一个寄托，一个人生的本色，一个庄严承诺，九千万个我，一个誓言一个品格，一个生命的思索。